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盛严敏，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九讲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是基础篇的最后一讲，那在这一讲当中，我将会针对基础篇当中大家提出的普遍问题进行总结和答疑，让我们一起整理一下，再接着学习下一个模块的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代码和环境。既然我希望通过学习可以带你进行网络编程实战，那么就得有一个环境可以运行文章当中的例子并加以活学活用。我已经将代码上传到 GitHub 当中，地址我在文稿当中已经给出了，你可以访问这个地址来获得最新的代码。代码按照 CMake 组织，它是一个跨平台的编译管理系统，使用 CMake 可以方便的在 Linux 等类 Unix 系统下动态生成 Makefile，再由 make 工具编译链接生成二进制文件。当然了， CMake 也可以支持 Windows 系统下的 C++ 编译，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。所有的代码我都已经测试过了，可以运行在 Linux 和 macOS 上。在 Linux 下，如果你是 Ubuntu 系统，需要安装 CMake、 make 和 GCC、 G++ 等编译系统和工具。如果是 SandOS 或 Red Hat， 需要执行 yum install 命令。使用 CMake 编译程序需要两步，第一步执行 CMake 生成配置文件，主要是 Makefile， 具体做法是执行如下的 CMake 命令，具体的命令代码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。之后在 Build 目录下会发现 CMake 根据系统环境如编译器、头文件等自动生成了一份 Makefile。 那接下来执行第二步，在 Build 目录下运行 Make， 让 Make 驱动 GCC 编译链接生成二进制可执行程序，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分钟。最后在 build bin 目录下会生成所有可运行的二进制程序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acOS 系统， CMake 和 make 都会有 Mac 特定版本，并且实现的原理也是基本一致的。我们可以像上面 Ubuntu 系统一样手动安装配置这些工具。如果你的系统上没有这两个软件，那可以使用 brew 安装 CMake 和 make。MacOS 上 C++ 语言的编译器不同于 GNU、GCC， 是一个叫做 Clone 的东西。Clone 背后的技术叫做 LLVM， 它是以 BSD License 开发的开源编译器框架系统，基于 C++ 编写而成，不仅可以支持 C++， 还可以支持 Swift、Rust 等语言。如果你在 MacOS 上查看 Clone 的版本信息，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Clone 是基于 LLVM 开发的，并且对应的版本是多少。那在我的机器上显示的 LLVM 版本是 10.0.0。 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在 macOS 上执行 CMake 和 make 使用 Clone 完成编译和链接的过程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可执行程序仍然保存在 build bin 目录下面。对于有 IDE 情节的同学来说，推荐使用 JetBrains 公司出品的 Clone 进行编译和调试。Clone 自带了 CMake 等工具，可以开箱即用。它最强大的地方是可以直接设置断点，方便进行调试。我们进入主菜单，选择 Run， 再选择 Debug， 就可以启动程序进行调试了。那有些情况下启动程序时需要输入一些参数，这个时候需要使用 Add Configurations 为可执行程序配置参数，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我给的一个例子。接下来我想跟你聊聊学习路径的事情。也许你刚刚入门，一直对网络编程的学习路径有很大的困惑，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。我觉得学习网络编程技术必须要过一道语言关，那这个语言就是 C 语言。专栏本身也是基于 C 语言的，虽然现代工业化语言如 Java、 Golang 等已经足够强大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些语言的背后无一例外的总是有 C 语言的影子。 C 语言是可以和系统直接交互的语言，无论是系统调用还是内核实现都和 C 语言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。比如 Java 本身就是用 C++ 实现的， Golang 虽然现在可以自取，也就是可以使用 Golang 实现 Golang 本身，但是它的第一版也是用 C++ 实现的。我不建议一开始就学习 C++ 语言，因为在我看来 C++ 语言在 C 语言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语言层面的增强，而这些增强的语言特性例如模板、继承、虚函数、BOSS 的语言库等等，对于刚开始接触底层的人显得有些艰深。学习一门编程语言， 显然不是学习这门语言的控制流或者变量类型，而是抓住这门语言的精髓。我认为 C 语言的精髓包括数组和指针、结构体和函数。那 C 语言的地址、数组、指针可以帮助我们详细的理解计算机的体系结构，一段数据怎样在内存中摆放、怎么去访问等等。你可以在学习他们的过程当中得到锤炼，了解这些基础的编程理念。有些同学啊，一上来就啃 TCP/IP 协议，我觉得对于实战来说呢，显得过于着急。我们可以把 TCP/IP 协议当作编程过程当中答疑解惑的好帮手，有问题之后再从中寻找答案，而不是急急忙忙的来啃这类书籍。说实话，这类书籍理论性偏强，有时候大段读下来也少有收获。那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跟随一些入门书籍，或者我的这篇实战，尝试动手去写、去调试代码。那这中间你会不断获得一些反馈，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探讨，不断的加深了解。当你学到一定阶段，就可以给自己开一些小的任务，比如写一个聊天室程序，或者写一个 HTTP 服务器端程序，带着任务去学习，获得成就感的同时，对网络编程的理解也随之更上一层楼了。我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个专栏更好的了解网络编程，但是深入的学习还需要你自行去找更多的资料。我在这里给你推荐一些书，这些书是各个领域的经典。 C 语言入门方面，我推荐 C 程序设计语言，我在文稿里附上了豆瓣链接，你可以看一下大家的评价以及他们的学习方式。 UNIX 网络编程方面，强烈推荐史蒂文斯大神的两卷本 UNIX 网络编程，其中第一卷是讲套接字的，第二卷是讲 IPC 进程间通信的，这套书也随书配备了源代码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对代码进行改写和调试。这套书的卷一基本上面面俱到地讲述了 UNIX 网络编程的方方面面，但有些时候稍显啰嗦，特别是高性能高并发这块已经跟不上时代了，但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卷一的前半部分。这套书翻译了好几版，那就我的体验来说，比较推荐杨继章翻译的这个版本。 TCP/IP 协议方面，当然是推荐史蒂文斯的大作 TCP/IP 详解，这套书总共有三卷，第一卷讲协议，第二卷讲实现，第三卷讲 TCP 事务。我在这里推荐第一卷，第二卷的实现是基于 BSD 的代码讲解的，那就不推荐了。我想如果你想看源码的话，还是推荐看 Linux 的，毕竟我们用的比较多。第三卷涉及的内容比较少见，也不推荐了。这套书各个出版社翻译了好多版本，你可以去豆瓣自行查看哪个版本评分比较高。最后除了书籍之外呢，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 TCP 的方法，那就是查看 RFC 文档，对于有一定英文能力的同学来说，可以说是一个捷径。 RFC 最大的好处可以帮我们了解 TCP 发展的背景和脉络。前面的内容算是我对你学习网络编程提供的一些小建议或者小帮助，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文章本身的内容。在第五讲思考题部分当中，我出了这么一道题目，一段数据流从应用程序发送端一直到应用程序接收端，总共经过了多少次拷贝？大家的回答呢，五花八门。我的本意可以用文稿当中的一张图来表示，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这张图。还记得 TCP/IP 层次模型吗？我想通过这么一个问题来展示 TCP/IP 分层的思想。让我们先来看发送端，当应用程序将数据送到发送缓冲区时，调用的是 send 或 write 方法，如果缓存当中没有空间，系统调用就会失败或者阻塞。我们说这个动作事实上是一次显示拷贝，而在这之后数据将会按照 TCP/IP 的分层再次进行拷贝，这层的拷贝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显示的了。接下来轮到 TCP 协议站工作，创建 packet 报文，并把报文发送到传输队列当中。传输队列是一个典型的 FIFO 队列，通常情况下这个值有几千报文大小。 TX ring 在网络驱动和网卡之间也是一个传输请求的队列，网卡作为物理设备工作在物理层，主要工作是要把发送的报文保存到内部的缓存当中并发送出去。接下来再来看接收端，报文首先到达网卡，由网卡保存在自己的接收缓存当中，接下来报文被发送至网络驱动和网卡之间的 RX ring， 网络驱动从 RX ring 获取报文，然后把报文发送到上层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 网络驱动和上层之间没有缓存，因为网络驱动是用 NAPI 进行数据传输，因此可以认为上层直接从 RX Ring 中读取报文，最后报文的数据保存在套接字接收缓存中，应用程序从套接字接收缓存中读取数据。这就是数据流从应用程序发送端一直到应用程序接收端的整个历程。你看懂了吗？上面的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积压都会对程序性能产生影响，但好消息是内核和网络设备供应商已经帮我们把一切都打点好了，我们看到和用到的其实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。这就是基础篇的总结与答疑部分。我先对之前基础篇的内容补充了一些资料，尽可能的为你学习网络编程提供方便，然后针对大家有明显疑惑的问题进行了解答，希望对你